究竟是猫还是狗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猫猫有可爱的小肉垫，狗狗也有。猫猫抓起来非常舒服，狗狗好像也是。猫猫不喜欢洗澡，好像好多狗狗也不喜欢洗澡。我知道了，有些猫好色，好色到让人承受不了。不过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，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我宣布，从这次委托开始，喵喵事务所改成猫狗事务所，不接受反驳，括弧，尤其是无闲缠的，反括弧。第四十节，猫咖开在并不繁华的商业街，新地方最高层。为了防止他们害怕或者不喜欢嘈杂，乌贤蝉从我这里要了些钱，把第四层一整层都买了下来，打通了，连成了一整个大的猫屋，比我的车库要好得多。我奖励了他两个皮肤套装，一个蕾丝边透明吊带裙，一个猫咪项圈四件套，承诺元旦前后兑换。他把新买的车停在了车库，每天接送我上下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猫咖的生意日渐红火，每天九点开门，外面就已经排起了很长的队。再加上厨师实在是喜欢猫，做的猫饭猫零食种类很多，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。最后何元君不得不雇佣了一个女孩子来招待客人。小姑娘是个盲人，长得漂亮，嘴甜，嗅觉听觉尤其灵敏，就算是不用看的，也能把每只喵喵喜欢吃的食物准确无误地送到客人手上，还会根据喵喵的叫声给客人推荐食物。我去过几次，他都能很好地处理事情，完全不需要我操心。现在也到了12月份，马上就要圣诞节了，总是下雪，他来回走路也不方便。我跟乌贤蝉还有何元道他们商量了一下，从猫屋的角落里给这小姑娘隔出来一个单间，让她住在店里，每个月象征性的从她的工资里啊扣50块钱。她开心极了，她也是孤儿，因为天生的眼疾被抛弃了，还好好心的邻居收养了她，只可惜手续不全，最终她不得不去孤儿院居住，现在自己出来上班，租的房子又偏又贵又不安全，跟猫屋没法比。更何况他太喜欢猫猫们了。那只后背带桃心的奶牛猫我们起名叫小野，为了纪念袁老师。再说本来也就是袁老师啊，没差别的。他格外的黏这个小姑娘，可能是因为上一辈子妈妈是盲人妈，所以才特别喜欢这个小姑娘。小姑娘叫云中月，是孤儿院院长给起的名字，小名叫做闪闪，希望她虽然看不见光明，但是也能够借着光照亮别人。她长得蛮好看，是那种中国古典意义上的美人，一颦一笑都带着一些娇羞，右边的脸颊上有个酒窝，一双杏眼大而圆，瞳孔因为失明而漆黑一团，睫毛浓密，鼻梁高挺，是个美人啊，只可惜瞎了。但世间之事十有八九都有缺憾，这也没什么，好好把握那一二才是要紧事儿。他搬家那天我们也去了，乌贤蝉为了做坏事儿买了个 SUV， 现在正好谁家搬家都要过来借他的车。跟我们一起去的还有何元君，他现在开朗了不少，总带着一面小镜子，何元道就藏在里面，偶尔说两句话。他现在不常上何元君的身，只是偶尔有事的时候才出来。云中月摸索着上了车，跟何元君坐在了后排。他的东西很少，衣服裤子都很少，被褥也不用拿，我们给他准备好了，只有两个小行李箱，安安静静地摆在后车厢。他甜甜地笑了起来。 谢谢老板，你们真好。 应该的应该的，你在来了以后猫咖生意好了很多，咱家虽然不缺钱，但能赚点总是好的。我看不如以后给你开提成好吧，拿死工资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他笑呵呵地说道。 不用了，你们一个月才扣我50块钱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呢。再说我也没有花钱的地方，唯一需要用钱的地方慢慢攒就行了，也不着急。 什么地方需要用钱啊？我剥了个橘子递给他问道。乌贤蝉不爱吃橘子跟橙子，他嫌弃那玩意儿刺鼻子，猫大多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但是我爱吃，所以在他车上也背了几个。 我要给自己买块墓地，我这样的以后可能也没个人养老送终了，我琢磨着给自己买个殡葬一条龙，到时候不麻烦别人。墓地的价格我打听过了，也不便宜呢，但我也不着急死，就慢慢攒呗。 他坦然地说道。这姑娘对生死看得很淡，我若有所思地想着，你不说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，我要不要也选个好地方啊？乌先生看了看我，忽然笑了起来。 你死了得进我家祖坟，忘了？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离开那个地方太久，我都忘了我老公是从哪儿来的了。哎呀，幸福真是容易冲昏人的头脑。何元道忽然跟何元君换了身子说道：“ 猫大人那祖坟可贵，住到就是赚的。”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乌贤蝉打开了音响，给我们放了一首《变有钱》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 也不行，家底都被搬空了。”只换了个老婆， 怎么了？后悔了？我坏心的拿了半橘子给他闻，看他要打喷嚏不打的憋屈样子，他低头亲了口橘子瓣。 当然没有，还在想，这世界上哪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了呢？ 闪闪捂着胸口。 哎呀，今天我不要吃饭了，我吃狗粮吃饱了。 我们的车开出这偏僻老旧的小区，开出门口的市场，向着猫咖平稳的驶去，也载着闪闪向着新生活驶去。车子开了好一会儿，乌贤蝉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 闪闪，你有好朋友吗？” 他十分欢快地说道：“ 有的呀，有好多呢，不过他们住的都比较远，是我在盲人学校认识的，但我们经常联系的。我准备过几天等猫咖不忙的时候邀请他们过来坐坐。” 那太好了，到时候喊我，我给你们做饭吃，我做饭可好吃了。我吃完了橘子开始吃草莓，他摆了摆手：“ 哎呀，不用，让朱师傅给我们做就行了，到时候也可以从我工资里扣的。” 乌贤蝉的手敲在方向盘上，瞄着后视镜。在后视镜里，一个染着黄发流里流气的年轻人正骑着摩托车追赶我们的车，他手里拿着一朵正在开放的玫瑰花。乌贤蝉突然对着我说道：“ 别吃了，把安全带系好，老公要带你们体验一把飞得太低的感觉了。” 乌贤蝉没有驾照，他靠法术开车，但在平时的时候都会装装样子，从不让车离地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明显感觉到车子起来了一点点，正腾空飞驰在马路上。我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我们会被照下来的，明天我们会上头条，欺凌科会来调查我们，你给我老实开车，你再这样我就要去考驾照了。” 好吗？ 他又看了一眼后视镜，缓慢地把车子降到了马路上。他忽然对何元道说道：“ 把车窗打开。”“ 怎么了？” 12月份，-20几度，车子里开着空调尚且不热，他忽然让把车窗打开，有点反常。那个年轻人对我们紧追不舍，紧紧地贴在我们的车边上，真不知道他一个摩托车是怎么在车子中间穿梭的。除非……我看着后视镜里的人想，除非他不是人。何元道挑了挑眉，从他的手上抢走了那朵玫瑰花。“ 谢了兄弟，但是天太冷了，我们先把窗户关上了， 回见啊。 说着就快速关上了车窗，把那朵带着点雪花的玫瑰递到了闪闪的手里。 给乔迁礼物。 闪闪接过花，凑在鼻尖上闻了闻，远远的看上去啊，就像是一个不经意的吻。